欢迎你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潇霞。 潇霞，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主题啊，非常的深奥，但是呢，又是所有喜欢中国文化的朋友，还有我们中国人心里可能最神圣的一本书之一啊。 对，那就是《红楼梦》 啊，《红楼梦》这本书真的是妇孺皆知啊。 对，《红楼梦》呢，对于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的。 嗯， 那很多人其实都有红楼情节。 哦，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呢，来聊一下哦，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有这个红楼情结？那我先来问今天的三个问题吧。第一题就是，对话一开始啊，就比较形象的比喻或者概括了《红楼梦》，把它比作一本什么书呢？可以仔细听一下。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是，《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啊，第一是非常的多，那么他们的名字呢也很有特点啊，请你听一下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的第三题就是，对话里为什么说《红楼梦》这一本书就养活了好大一群人？ 我觉得第三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吧。 嗯，对的，然后你贯穿听整个对话的话，答案也很清楚啊。那小小赶快解释今天的词语吧。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课很难讲，因为这本书可以说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对， 而且每次提到这本书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成语。 嗯，那我们其实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课程一开始我们一直用的一个红楼情结，这个情结是什么意思呢？ 情结就是说心里对某种事物或者某个人就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嗯，好像打了一个结解不开，对吧？ 对，那红楼情结就是说有很多人对《红楼梦》这本书有特殊的感情。 如果你很喜欢吃火锅，你可以说我有火锅情结。 对， 喜欢中文，我有中文情结，对吧？都行啊。下面的一个表达方式非常美，是形容写作的方式或者文笔，我们叫做叫细如牛毛，伏笔千里。 这两个都是形容这本书里面的写作特点。 嗯， 那么细如牛毛呢，就是说非常的详细，就好像牛身上的毛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牛身上的毛很细，而且 很多很小。 这个词呢就说明《红楼梦》这本书里面它的内容啊，它的描写非常的仔细 细致。 对、 哦、那么伏笔千里是什么意思呢？ 那伏笔呢其实就是写作的一种方法，就是说在文章或者故事的开头的部分、 嗯、 它会有一些线索，那么根据这些线索呢、 嗯、 会引出后面的那个故事。 对，这个情节会有发展，对吧？ 对。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五体投地。五体投地， 好，这个词在生活中非常的常用、 嗯、 比如说你佩服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说哎，我真是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对，它好像经常和佩服搭配在一起使用啊。 对，那五体其实指的就是人的两只手、 嗯、 还有两个膝盖， 对， 那还有头，这个就是五体、 哦、 那五体投地就是这些身体部位全都贴在了地上。 哦， 那其实它是一个佛教里面非常恭敬的这个礼节。 对，好像看藏传佛教朝圣，对吧？去布达拉宫，信徒会一路就五体投地的这样朝拜到布达拉宫啊。 对，所以五体投地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比喻敬佩到了极点，非常非常的敬佩的意思。 嗯，好，那么深入浅出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呢就是说文章或者说某一个人说的这些言论、 嗯、 它的内容非常的深刻， 对， 但是呢它的表达方式是非常的通俗易懂的，就比较容易明白的。 嗯，那如果做到这样呢就可以雅俗共赏啊。 对，那雅俗共赏就是说不管是文化水平高的人还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都能够欣赏的。 嗯，都能够读懂和喜欢，对吧？ 对， 这叫雅俗共赏。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大观园。大观园， 大观园呢是《红楼梦》里面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的家，是吧？ 对，是他们的一个园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红楼梦》里面的男主角他的家非常非常的大，大观园呢是其中的一个地方。那么在大观园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故事开展的一个主要的场所。 是的，所以大家想到《红楼梦》啊，脑子里第一就会联想到大观园这个地方，是吧？因为那里发生了很多的这个情爱啊，还有这个仇恨，还有勾心斗角。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这是一个贬义词，那就是说大家各自用自己的心机，心里想一些不太好的计谋，然后就是说来互相的排挤，就是说你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你想一些不好的计谋来 损害别人，对吧？这叫做勾心斗角。那么隐喻，隐喻又是什么意思呢？ 好，隐喻是比喻的一种，就是我们一般会说有明喻暗喻吗？那暗喻就是指的是隐喻，就是说他在打比方的时候，他不是非常明显的让你看出来他是在打一个比方。 对，就是你自己要做一个联想，那这个隐就是隐藏的隐，对吧？ 对， 隐喻， 没错。 好，那金陵十二钗，金陵十二钗也是《红楼梦》里非常有名的一组人物啊。 对，那金陵十二钗呢，其实是《红楼梦》里面的，就是说十二个美女。 嗯， 《红楼梦》另外的一个名字其实就叫金陵十二钗。 哦，也叫石头记，对吧？名字颇多啊。那这个十二个美女都是长得又漂亮，而且又非常有内涵、有修养的。 对， 啊， 而且就是个性都不太一样的。 对，有这个非常柔弱，但是也很刚强的林黛玉，然后呢有比较世故一点的这个 薛宝钗， 那还有一些看等一下有时间会为你介绍。那这些人物呢都刻画的非常的惟妙惟肖，惟妙惟肖。 好，惟妙惟肖就是说比喻描写或者是模仿的非常的逼真，比如说他画画画得很好，那你可以说啊，他画的这张画跟真的这个人真的是惟妙惟肖。 或者说这个写作非常好，把事情或者人物都写活了，就是说写得非常惟妙惟肖。那我们今天最后再看一个词，滥情，滥情。 那么滥情的意思就是说不约束，然后很放纵自己的感情的，一般 见一个爱一个。 对 对 对，就有这样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个花花公子嘛，就会说他很滥情。 对，这个《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好像也有一点这样的嫌疑哈。那我们现在赶快来听一遍今天精彩的对话。 ChinesePod.com。 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有红楼情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吧。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红楼梦》的内容和含义特别丰富，它完全是一部百科全书。曹雪芹把封建礼教、爱恨情仇、哲学、宗教、经济、文化乃至服装饮食等都融入一部作品，再加上他的文笔细如牛毛，伏笔千里，自然就写成了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 是啊，我对曹雪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别看《红楼梦》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内涵高深，但是他却写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不管什么人，而且不管从哪里开始看，都能一下子被吸引住。 对呀，我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看的，虽然那时体会不到作品的思想内涵，但里面的食物单看描写就让我馋得直流口水。一道烧茄子就有那么多工序，肯定很好吃。好像说《红楼梦》里描写到的菜品就有几百种，他们真有口福。 我看简直是奢侈，那么大一家子，几百号人，就算再有钱也要被吃穷，果然最后衰败了。 大喜大悲的情节也是《红楼梦》的一大魅力，不管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还是大观园里的勾心斗角，直到最后家破人亡，不得不让人感叹命运弄人啊。 所以主人公姓贾嘛，曹雪芹就是通过绝妙的隐喻揭示人生哲理，书里好多人的名字都是这样，好多谐音都有特殊的含义，或讽刺或感叹，这也是《红楼梦》的艺术之一。不过我觉得《红楼梦》最精妙的一点是将深奥的寓意和日常生活完美融合在了一起，所以虽然是古典名著，但是读起来一点都没有距离感。 里面的儿女情长还有幽默情节都让人一读钟情。 你说曹雪芹怎么能写出那么多活灵活现的角色呢？里面的金陵十二钗个个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不是有好多红学学者说《红楼梦》的原型是曹雪芹自己家的故事吗？而且还一直争论不休呢。 红楼里实在有太多解不开的谜了，难怪它会成为文化热点。你看现在学界有那么多研究红楼的学者，著作也一部接一部的出，连电视剧都是全民关注的焦点。 所以大家都说一部书养活了一群人。哎，对了，你最喜欢小说里哪个人物？ 还真难说，曹雪芹把每个人物都刻画得惟妙惟肖的，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有可爱和可憎的一面。比如宝玉，我喜欢他的天真重感情，但是又讨厌他的懦弱滥情。 你说的太对了，就拿我来说，有时我觉得林黛玉特别多愁善感，有时又觉得她是一个性格很刚烈的女子。总之，很难用一句话说清一个人物的特点，也很难用喜欢或不喜欢来说明人物在我们心中的感觉。 对啊，你看，我们说起《红楼梦》，根本不像是在说虚构的小说，反倒是像在考证历史，甚至是像在说自己认识的人。 反正想要了解世间百态，读它就对了，而且还是唯美的文学享受。 哎，笑笑，这个一篇对话真的是没有办法解释完《红楼梦》的魅力啊。那我还是从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对话里面怎么来概括比喻《红楼梦》的。 好，我们的对话里说到了《红楼梦》就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因为呢，它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很多方面，比如说有封建礼教，就是说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的时候，对人就是有一些怎么样的 要求， 对要求，对。那还有比如说爱恨情仇，他们这里面的感情纠葛是非常复杂的嘛，因为人很多，《红楼梦》里面据统计啊，好像写到了448个人，那有这么多的人，他们之间的感情啊，他们的爱恨情仇是很多的。 是的，那你买《红楼梦》呢，前面都会有一张图，人物关系表，一定要搞搞清楚啊，否则看几页就搞混了。那还有这个哲学、宗教的含义，那还有很多日常生活里面吃的、穿的、用的，这个曹雪芹都写得非常的细致而且生动，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好像很啰嗦、很拖沓啊。 对， 这个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魅力吧。那今天第二个问题呢，问到《红楼梦》里的人物，他们的名字都有一些含义，对吧？ 对，这个我觉得曹雪芹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啊。因为他这里面的人物很多，有很多人的名字呢，他都是谐音。 哎，对，就从这个《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还有他们整个家族贾家这个姓，就看出曹雪芹的一种用意啊，就是说在世间他们有很多的名誉啊、地位，但是归根结底这些东西都是虚空的，都是假的，是吧？ 对，他们那个贾家的那个贾，其实是跟真假的那个假是谐音的， 谐音， 对，就写的时候是不一样，但是发音听上去是一样的。 没错，那还有用的很妙的这个隐喻啊，就是贾宝玉的这个姐妹们的名字。 对，贾宝玉有四个姐妹，一个叫元春，还有迎春、探春、惜春。那么他们四个人的名字里面就是有元、迎、探、惜，就是说暗示了他们的命运其实是非常的悲惨的，是应该叹息的那种。 对，让人唉一声叹息啊。那当然里面好的例子还很多，我想你一定会有兴趣上网自己多了解的。那今天第三个问题是，对话里面为什么说《红楼梦》一本书就养活了一大群人呢？ 啊，这也是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研究《红楼梦》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嘛， 专门有红学。 对，就是说它已经成为了一门学问， 对， 就好像我们说的物理学、化学一样，它有一门学问叫红学。 是的， 那么研究红学的人呢，就叫红学家。 哎，而且这个红学，你可以研究的方面很多，有些人是专门研究里面的，比如宗教意义，有一些人是这个研究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些人就干脆是研究里面的饮食啊、穿着啊，对吧？你都是红学家。 对，因为我有一个老师嘛，大学里的老师，他就是研究《红楼梦》里面的饮食的。而且我相信看过《红楼梦》的人啊，肯定都会对《红楼梦》里面的一个故事情节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哎，不如我们先重温一下对话，然后笑笑再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个情节让你这么着迷。ChinesePod.com 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有红楼情节？

茄子的味道了，这也说明了他们贾府，就是贾宝玉他们这一家人，他们封建贵族的生活是非常的奢侈的。 最后这个家族就败落衰败了啊。 对， 哎，小小，我想起来啊，刚刚我们说为什么《红楼梦》养活了一群人，其实还不只是这个学者，对吧？ 对，其实除了文学家以外呢，有很多的影视导演也非常的喜欢《红楼梦》，所以呢，《红楼梦》的电视剧、电影啊，在中国也是拍了很多部的， 百拍不厌啊。然后还有什么像印刷书的、出版商卖书的，反正真的养活一大群人了。那当然，这部书的魅力是经久不衰的。那也很欢迎你到 ChinesePod.com 上面跟我们一起交流你的想法，自己也可以看书、上网查更多的资料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